好啦，翻嚟第二節嘅星期二得到啊。咁啊，呢一節咧，我哋係啦，仍然大家都記得 撳 like 啊，幫我哋做嘅嘢就撳 like 啦。同埋 嗱，呢排少咗講咧，唔得啦，大家唔夠自覺，真係少咗啲喎。 係咩？ 所以記得撳 like 撳廣告，唔該。 嗯。咁啊，原來都要不斷提醒嘅嚇。 最近啲廣告好似得意咗，見到佢。 系咩？ 唔知道咁多唔得意嘅廣告嘅、 啊。有人同我講，佢話睇馬，喺我睇佢插馬雲嗰節咧，下邊就有淘寶嘅廣告啊！其實我張相俾我睇， 係咩？哦，啱啊！ 係啊，我因為聽個馬雲啊嘛，咪俾翻馬雲啲廣告我哋咯。 咪係咯，如果你聽林國華，如果你聽林國華，佢係俾林國華廣告你㗎啦， 或者俾任達華啫。 即係一路嗱，雙重享受，一路聽我哋鬧馬雲，一路嚇睇淘寶廣告， 係啦。唔係咁嗰節咧，有啲人話我哋好無良嚇，你哋喺度即係嘲笑。 唔係我哋好無奈，係你啫。 喂，我係講出個事實。喂，你當你嗰啲人係咁嗰啲，譬如喺嗰啲飛機一五點就係即係圍空姐，又即係打人又成，跟住咧喺度搗亂係嘛，跟住人哋唔開車，你好似要打人打死人咁樣。喂，咁咪送你去地獄咯？唔無良呢啲好正常噶，我覺得送得遲啊，係咪先？ 唔好亂講嘢啦。 呢、这個絕對係我嘅 agenda 嚟嘅，話俾你聽啊！因為咧，你有啲人咧，喂，你對人好啊，我哋希望你善良，希望你過得生活愉快。喂，你嗰啲撲街，有啲人特別衰嘅，喂，我呢啲我唔會同情你噶，係咪先？咁當然啦，亦都好多好人，我哋唔會話一竹篙打一船人，係嘛？即係問題，有啲嘢係你自己嘅申請 ，form 都唔使填，係嘛？咁啊，我哋講翻香港問題啊，即係咧。香港嘅樓咧，去到而家咁巔峰狀態，去到咁高咧嚇，咁我覺得咧，其實我都開始大好有睇淡啊，嚇咁啊，所以好多網友即係都會問咧啊，咁啊最近你哋嗰個節目或者嗰個好似嗰個講法有啲轉態啊，咁啊係轉態，尤其是樓市方面。 呢唔係轉態喎，你聽分析節目唔係論，唔係聽分析嘅咩？原來情況唔會改變，會有新睇，會有新嘅分析嘅咩？即係每一日都要 base on 舊嘅證據去講翻嗰樣嘢，將嗰樣嘢變成係你嘅永遠立場同埋黨綱啊！ 唔會、 啊，呢樣嘢一定錯嘅喎！你咁樣，你唔應該聽節目嘅喎，你應該唔應該睇新聞？因為有新嘢發現嘅時候，第二日講啲嘢無線新聞，今日講啲嘢就同琴日講啲嘢唔一樣啦。咁你咪話立無線嘅新聞做改變立場咧？呢個講法完全錯誤。 咪即係好似而家以前咧就。講習近平咧，就成個 title 講好長嘅，而家人講習近平三個字，即係中央電視台嗰度。咁、哦、你係咪話？咁你話俾我聽， 係 冇改變咧？咁咪唔得噶嘛？即係擺明有啲事發生咗啦。 因為個局勢同個世界會不斷轉變咁啊！一年前咧仲未有貿易戰呢樣嘢嘅。 係啱啊！唔係咁，我覺得咧，貿易戰係咪會令到樓價跌咧？就未必，因為樓價同呢樣嘢咧就唔係話咁直接關係嘅。最主要咧，其實樓價已經升到去呢個地步咧，有好多嗰啲叫做咧，即係好多嗰啲燈咧開始出嚟。咁我哋所以話咧，有啲咩啟示？咁當有人煞有介事咧，就出嚟澄清，就話佢唔係開始睇好樓價，只係咧就話可能會升一升，即係夾多口。咁我又唔係睇個市升喎，但係咧個大家唔好去估嚇，會夾多口嘅。咁點解會夾多口咧？你怕個市升嘛？問題係而家唔係話你係你怕個樓市會繼續升嘛？點解啊？因為話個樓市熊市嘅人講咗成十幾年都話香港嘅樓市係會係熊市嚟嘅，係最後逃生門已經關掉啦，係冇人要嗰啲樓嚇、啊。你第日啲樓啊，唔單止賣唔到錢，你嗌人要層樓啊，仲要幫人哋揼埋骨，人哋先肯同你要啊。即係講到咁樣嘅係嘛？咁點解突然間而家幾萬蚊尺，你就開始對自己有啲動搖？喂，依、這個咪信號咯，咪樓市開始見頂嘅信號咯。我就同大家講信號啫嘛。系嘛？ 咁但系第三人都未着嘅。 哦，当然啦，《苹果日报》咧，慢慢都就嚟少少着噶啦。啱啱讲张超雄六十几岁人第一次买楼，喂，呢个其实是一个信号嚟嘅。当你唔会坚持你嗰个信念，你个信念开始动摇嘅话咧，呢个就系一个信号嚟。呢个信念好紧要嘅。当你个信念系几十年都系跌，突然间有即系一开始对自己动摇，哇，系咪啊？系嘛？即系信咗主几十年， 突然間覺得有冇主啊？究竟呢個世界嚇、啊，究竟有冇耶和華？有冇上帝？ 我都有睇下張超雄嗰篇報道，其實佢都話唔參與呢個遊戲唔得咯。即係如果佢再繼續咁租樓落去咧，即係到佢死咗嗰一刻之後咧，佢就冇咗所有物業或者資產啊，留俾佢嘅下一代。 呢個係個香好多人嘅心聲，好、多人就唔係想參與嗰個炒賣活動，但係咧，你想喺度只係有個地方住咧，你都焗住要參與呢個遊戲。 冇錯。咁我想同大家讲点解我话呢个信号出咗嚟呢，苹果日报而家先开始讲人话。点解讲人话，因为佢知道自己系错啊，错咗二十几年㗎啦。系咪 由佢创立以来。 由佢创立以嚟，因为佢当时一争地产佬，咪佢个 agenda 就叫人哋唔好买楼囉，啲楼香港嘅楼唔值钱囉，唔掂囉。系咪买咗就死啦，就扑街囉。系咪当苹果日报佢开始动摇自己嘅睇法嘅时候呢，我可以话俾你知呢个信号越嚟越强烈。我个分析就系咧，当一啲人嘅死硬派都开始动摇嘅时候咧，个楼市就开始见顶。咁当然见顶唔系话啊即刻嘣落去冧落去啊，由海船由5万5蚊尺跌到落5000蚊尺，唔系咁样。咁见顶可能逐步逐步，因为楼咧唔会即时反映俾你睇到恒生指数啊，今日跌1000点啊，今日跌4000点啊，5000点。 仲有另外一个可能就系佢保持咁上下位置唔再上，即系打平打横行啫。 系啦，有机会打横行，慢慢慢慢，因为咧。跌落嚟嗰下咧，大家都唔會覺嘅。譬如今年買同出年買，可能唔爭幾多嘅，甚至乎仲升少少嘅，係咪？ 咪好多人都知啦，就算係做地產嗰啲都講啦。 係啊， 佢都唔覺得你會仲有好大嘅升幅啦。 係啊，其實已經去到咁啦。我要想同大家講，蘋果日報最大問題係乜嘢啊？就係、是、你供一層樓二十年，等於你去租二十年樓，但係二十年之後咧，你租滿，你租咗二十年樓咧，你係幫業主供咗樓。二十年之後層樓係業主嘅，你都仍然係要交租。第二十一年你要諗辦法繼續交租。買樓當時我一路叫人買，喂你有錢，銀行肯借你一定要買。點解呢？當年我第一次做節目我都話啦，喂你供二十年樓同租二十年樓係兩回事嚟嘅。喂蘋果日報以前唔講呢啲人話嘅，點解而家突然間講啊？ 佢咪想賣佢個廠房嘅地？ 嗰笪地，因為你嗰啲契你改變唔到用途嘅，你唔值錢嘅、哦。因為咧，你如果嗰個係工業用地咧、你如果要起樓或者起住宅咧，你要補地價嘅。咁、當然政府梗係唔會對佢鬆手㗎啦，係嘛？咁所以咧，嗰啲地咧， 政府只係會對某啲地產商鬆手嘅啫。 其實大部分地產商佢都好鬆手嘅政府，但係你蘋果日報咧絕對唔會鬆手，你放心，肯定唔會。 所以嗰陣時柏麗灣笪地算唔算鬆手啊？ 梗係鬆啦，換地換翻嚟噶嘛嗰度。 喂，柏麗灣笪地係點換翻嚟嘅？喂，令到新鴻基有兩個人去坐監啊，係其中有份嘅啲雕嚇，大家不妨將新鴻基坐監柏麗灣打落去就大把嘢睇噶啦。仲有個陳巨源啦、跟住有阿二哥啊，又坐監。 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嗰單案啦，你就講緊利益輸送啊嘛。 肥龍啊嗰啲嘛，就係關嗰單事啫嘛。 就係嗰單案啊嘛，嗰單就係啲人就係關心佢哋坐唔坐監，就唔記得睇裏邊個內容係咩。 冇錯，咁啊，即係老實講啦，地產梗係同政府勾結㗎啦。我都講咗，香港有好多地產商，有啲好叻嘅，第一代嗰啲最叻嗰啲咧，就係、是、專門咧將公司裏面老臣子咧，就對佢好好。啊，你仔咧要讀書啊，供埋你外國讀書，翻嚟做咩啊？梗係做地政署啦，梗係做規劃署啦，入曬政府做官咯。咁所以咧，有啲地產商咧就唔使投標就可以攞到好多地嘅，係、嘛？或者咧啲筍嘢留起俾佢嘅。例如嚇、廣東道有笪地係地王嚟嘅，就留起俾長江啦。咁所以當時有人連嗰個叫做何鴻燊出嚟講啦，喂，肥到襪都著唔落啦，已經你仲要益佢？講緊李嘉誠啊嘛，係咪？你諗下，連何鴻燊都出聲，即係話喂，我哋勾結政府勾結都唔夠。你諗下，喂，肥到你諗下有啲咩人可以肥到襪都著唔落啊？依句説話唔係啲窮鬼講嘅，係何鴻燊講嘅，係咪啊？ 一个话佢自己个赌场系识印银纸嘅人都要咁样讲喎， 系啊，都已经恨到流口水。喂， 即系印银纸嘅速度都唔够快， 都冇佢错。咁我印刷机唔够人哋先进，系啦嘛？人哋一次过出十张纸，你又出一张一张咁出，系咪啊？ 佢嗰份纸就系一份契， 系 搞掂。 咁个问题咧就系、是。 嗰、那個係長遠投資，你而家見到收成係咁啫。嗰、那個投資咗好耐㗎。 喂，人哋真係投資好耐，係人哋幾廿年前供人哋嗰啲叫做咩？喂，喺公務員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已經供人哋去讀書，讀完書出嚟，哦，八九十年代又去政府做官，仲有、哦、慢慢爬上嚟，最後做到局長或者副局長或者成。喂，人哋投資咗好耐㗎，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佢係作用英才。培育咗香港下一代，喂，呢個係一個好偉大嘅使命嚟嘅喎，咁佢攞翻啲著數，梗係應該啦，係咪？即係中國人講呢啲噶嘛，係咪啊？喂，得人因果千年記，得人花大萬年香，咁啲官員啊，由你供我讀書，啊，你我老豆退休，你又對佢咁好，咁又咁多樓送俾佢，係嘛？咁我第日出去做官，出去。学业有成啦，翻嚟香港啦，咁啊，梗要报效一啲恩公噶嘛。 咁呢个咪即系地产版嘅无间道咯，系嘛？一个入警校，一个入咗政府度做，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我今日啲地产商全部都系森哥嚟嘅，吓、啊，全部都系曾志伟个角色，咁而且系好多个森哥添。 咁会刘德华会叛变咧咁？ 啊，唔会嘅，呢个好忠诚嘅，你放心啦。地产方面咧，因为地产商系永远系赢家嚟噶嘛。 都唔係喎，之前有啲地政署官員啊，自己圈地喎、啊。 哦，咁 自己圈咗笪地，自己食埋喎，不過被人揭發出嚟啦。 嗰、那個咧就即係咁，船下有夫知啊。咁有啲人係覺得，哎，我想領多啲嘛，係咪？咁又即係佢唔係人哋供佢讀書咧，佢靠自己努力咧，係咪？咁、又唔係你供我讀書嘅，我梗係自己。 你供我讀書啫，我唔使讀咩，我都要讀噶。 哦，咁啊係啊，你唔供啊，八兩金去讀大學係嘛？讀完讀係嘛？唔得噶嘛，有啲人讀唔到大學噶嘛，好似我都讀唔到係咪？你俾錢供我讀大學，我都讀唔到係咪？嗱咁啊，講翻咧，喂，我哋差得太遠，我哋講翻呢個地產咧， 成差遠啦， 即係成節講地產呢啲叫做咧香港地產嗰個叫做咧地下市，因為咧地產咧萬丈高樓就從地起，佢哋嘅地基打得好穩，個地基係咩咧？就係、是、有香港嘅公務員 support， 哇， 喺地下 support 佢哋。如果冇呢啲咁嘅 support 咧，點可能賺咁多錢呢？所以咧，你見到香港嘅地好奇怪，香港地產商咧係外來嘅資金咧，絕對入唔到香港嘅，因為你唔知啲規矩，你唔知啲巧妙喺邊度嚇，所以樣樣都碰壁嘅，補地價零舍貴啦嚇，同人哋傾同政府傾乜都唔過關嘅嚇，跟住城規又唔批准啊嚇，呢樣卡嗰樣卡 好多啦 ，Uber 嚟。足招 係啊， 高 B 幣嚟足招 係 啊， 單車牌喺度又有人話你阻街，又俾告票你。咁當然其實都真係有少阻街，咁但係嗰啲係全部都賴嘢㗎。係 啊，因為 有官員向你招手啊，咩商務部啊，咁叫完你嚟啊。 嗰個真係設計陷害嚟㗎。 係啊，跟住轉頭一大堆公務員招呼你，其他 department 嘅不過係。 係啊， 啲咩美食車都係啦。 唔係，因為咧，其實香港係一個好講求利益。平衡嘅地方啊，喂，你淨係一個其他未打招呼嘛，梗係搞你噶嘛， 係個好講求既得利益嘅地方。 係、啊、當然啦，喂，咁我哋講下咧，其實都要講少少地產啊，嗱，因為最近咧有個咧筍盤嚇、啊，就係、是、咧新鴻基嘅海船， 即 係 筍盤， 筍唔筍到不得了？點解咧？嗱、啊。嗰、那個地方 海船喎，海船門喎、 啊，係啊，喂，貴過海船門有部分，但係唔係全部貴過曬。嗱、啊，因為咧佢咧係喺北角臨海。哇！真係 water 分咁，前面就係海啦，嚇、啊。咁咧，咁啊，仲有條橋喺度、啊， 打風咧，會唔會好食啊？嗰度 誒會就會食風嘅，食、風嘅，但係唔緊要。有錢人係預咗經濟風浪啊嘛，係、咪？俾得起一億買一層樓嘅人，係咪食開風浪啊？係嘛？有打風啊，嗱嗱聲打開個窗口啊，食兩啖啊，係嘛？呢啲靈氣嚟嘅。嗱、啊，今日講起咧，有個叫做1599尺嘅單位，就叫價一億。咁當然啦，佢係其實送咗離印嘅，你扣翻啲離印，扣翻折扣咧就8500至9000多萬到啦，咁啊50000多蚊尺，咁啊啲人就話啊好貴咧，又唔算好貴，啊而家個物價嚟講唔算貴噶啦，喂你當你元朗都買到20000多-30000蚊尺，咁有啲叫徙置區嚇，嗰、啊、啲叫本身唔值錢嘅地方都買20000-30000蚊尺，咁你香港臨海豪宅賣50000多蚊尺，我又覺得唔貴啊。即係你講翻比例啫嚇，咁你唔可以睇翻以前幾千蚊尺嘅嗰啲叫做山頂下別墅五千五六千蚊尺，唔可以睇翻個年代。 咁但係你係咪應該參考附近屋苑嘅尺價咧？ 哦，因為附近屋苑的年齡比較舊啲嘅。如果你講翻 城市花園， 係啦，城市花園，因為城市花園好似係八十年代起嘅，咁同埋和富好似都係80年代初起嘅，咁變咗而家係2018年咧，接近40年前嘅樓啦。咁你咧好難同啲新樓比嘅。咁當然和富都要20,000呎啦，都啊其實唔使，可能接近20,000啦。 但某程度上 花園都萬幾20,000啦。 即某程度上都有少少影響嘅，即有新鴻基啲樓起咗附近咁高價之後咧，一定會高少少嘅。 係啊， 都歡迎嘅 佢都。係啊。同埋有一個問題咧，就係頭先所講嘅叫做和富咧，同埋呢個叫做城市花園咧，都係長江起嘅。咁啊，長江樓嘅升值潛力就爭少少，大家知道。即係當年冇問題嘅，其實啦，因為咧當年仲係唔係呢個李澤鉅揸 fit 咧，嗰啲樓質素都好好嘅。啊，即係長江就近期差啲啦嚇，即係冇咁好啦，冇咁冇市場冇咁中意啦。咁但係咧，新鴻基係一個點石成金嘅財團嚟嘅，佢哋咧逢係新鴻基買嘅地方咧，佢哋可以零舍貴啲嘅賣嘅尺價，因為咧佢將個招牌包裝得好好，同埋佢用料係靚啲嘅，所以咧啲人買樓咧個個都話係買新鴻基嘅啦。呢個90年代已經係開始噶啦，因為以前咧新鴻基喺郭德勝年代咧起樓係同華茂一樣，都係俾人哋詛咒嘅嚇，都唔係好聽嘅説話嘅嚇。咁啊到到佢哋三兄弟接手咗之後咧，就改革。就覺得咧唔得啦，啲樓嘅質素要好翻，起翻好啲，費事俾人鬧，即係詛咒全家啦。咁啊又嗰啲生仔冇乜乜乜乜，係咁鬧係嘛？咁唔係咁好嘛？係嘛？咁佢咁多仔係嘛？所以咧， 因為信咗教啫先咁。 哦，又當時信教未唔知，冇考究。咁啊，當時咧就佢哋 信咗教就起羅亞方舟啦。 信咗教反而好似歹毒咗好多。你諗下喂， 信咗影音使團， 我哋上係咯，信我諗佢信咗嗰啲叫 信錯邪教， 信錯咗嗰啲唔係 太正異端， 係啦異端啊，好似嗰啲嗰陣時咧，好似有個叫做咧。末世聖徒係嘛？咩耶穌基督末世聖徒，後屘改名佢，你知道？唔係，嗰條後期聖徒啊，因為末世，因為末世兩個字咧，俾人 唔緊要喎，不嬲都攻擊呢啲啊， 俾人追殺， 我驚你咩？嚟啊！ 唔會，我哋評論宗教咧係最中肯嘅，我哋坦白講，因為咧 年年都睇出埃及記係嘛？ 哇！出埃及記嗰個咧，我覺得係撒旦嚟嘅，都唔係嗰個唔係上帝嚟。咁邪惡嘅喂，人哋唔關，真係無喂又無辜嘅人，你又要殺係嘛？係咪你都殺？跟住又喂睇羅亞方舟又係，哇！啲大水一下就將全世界消滅曬，剩翻羅亞，係咪淨係得佢哋係好人咧？喂，依個其實好繁薄嘅。咁你羅亞，你點樣衍生啲下一代咧？ 佢 咪亂倫咯， 係啊！佢就係叫佢哋咁樣做咯，叫仲叫佢哋生多啲添啊！神同佢哋講 嚇，咁咪亂倫咯。 臨尾落地嘅時候，係啊。 咁同埋咧，羅亞咧，好似係白人嚟喎。咁之後啲黑人啊，同埋亞洲人由邊度生出嚟咧？ 通常呢啲故事都係 好繁薄， 非常之繁薄， 而且解釋唔到嚇。 不過咧，我哋羅亞方舟嘅公園咪珀麗灣嘅，我就諗啊，點解新鴻基佢哋諗到要？即係上帝同佢講啦，即係整隻羅亞方舟嚟救人啦，係咪先？ 哦，我知啊。 點解你珀麗灣仲要 cut 船啊？ 唔係， 因為佢搭羅亞方舟， 船都唔俾人，船都唔俾人坐啊，係咪先？ 唔係啊，佢哋覺得船咧， 喂，方舟幾多分鐘一班船？ 佢哋就係覺得咧，你哋方舟第日唔使搭船啦，搭方舟啊嘛，有個方舟喺度，但係上帝計漏咗，啲人要日日出入噶，唔係嚟一次就唔使再 搭方舟。 因為咧，方 舟都唔俾只珀麗灣居民啊，係咪先？ 方舟咧，如果小雷咁方便。啲人先出入到嘅，大佬啊，你明唔明啊？ 方舟用一次嘅啫喎， 系咯。咁但系而家問題就係嗰啲居民，你 sell 人嘅時候，人哋咪一次嚟啊嘛，人哋要成日出入入噶嘛，人哋翻工啊，大佬啊，你估係你啊，唔使翻工啊，係咪先？你上帝就可能有家訪，人哋個個要翻工啊，大佬。咁所以咧，我哋嗰集上一集出咗街之後咧，就好多嗰啲叫做咧喺嗰度住嘅居民咧，都反映佢話咧，其實出中環好辛苦，因為咧其實繁忙時間好啫。咁你有啲人喺入邊11、12點咁冇車出嚟又唔係好方便咧。同埋你當年你應承咗人哋噶嘛，你個售樓書寫咗噶嘛，咁點解突然間反口啫？係上帝同你講叫你 cut 船定係點？你不如解釋一下。 因為良心地產商。 系咯，你新鴻基原來咁好良心嘅喂，咁 啊 你真係我覺得你好有需要交代一下咯，係咪先？ 北角咧會唔會 cut 船咧？ 北角唔使 cut 船， 北角搭船因為 北角咧嗰個海船咧隔離地鐵站 海船 係北角站嚟嘅，有電車啦，有巴士總站啦，嗱嗰度北角碼頭嘅巴士總站咧，所以咩都有嘅，唔使 cut 嘅，佢 cut 唔到嘅。 可能有專巴翻中環咧， 係啊，轉得滯，一億買嗰度嘅人啊，搭直升機得啦，係咪先？ 都唔係㗎，冇地方泊車啊嘛。 你要買埋車位 嘛？哦，嗰度車位係啊，因為而家咧發展商咧有個策略嘅，其實近呢十零年咧，嗰啲豪宅咧全部唔賣車位出去嘅，連而家你有啲咧，好似啊中環嘅有啲地方咧泊車咧4000蚊個月，但係咧去到嗰啲叫新豪宅咧要6000-7000蚊個月啊，因為咧你冇嘛，你又要有車位，咁你佢又唔賣俾你，淨係租俾你，哇嗰度真係撳住你嚟搶，個個月淹你係嘛？咁冇辦法㗎啦，地產商咧梗係。諗辦法，諗盡辦法喺你身上攞錢嘅嘛，因為佢哋咧話俾聽啊，佢哋要攞啲錢行公義、好憐憫啊嘛。不過你攞錢俾佢，佢代你行公義，係嘛？喂，建造方舟唔使錢啊，嚇、啊！ 建造完方舟咪要 cut 船咯，所以 係咯，咪 cut 你船咯，就係咁樣啊嘛。所以咧，我哋都好明白嘅嚇、啊。下一節翻嚟再傾。 好。